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佳明幺五八，超体加速日记。 我是主持人宋阳，完成过两次 Ironman 大铁，三次百公里越野赛。现在全程马拉松的最好时间是3小时35分钟，半程马拉松1小时37分钟。我将用一块佳明 Forerunner 945手表，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科学训练，同时记录我的身体变化指标。训练30天后，挑战10公里42分钟的完成时间。超级体验团，更多体验，让你的生活丰富多彩。嘿，大家好，欢迎收听超体加速日记，我是宋阳啊。咱们开始新一期的训练。要说从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啊，我的佳明手表告诉我，现在我的十公里可以跑到44分19秒，这是在佳明手表当中的最大摄氧量。现在我是53，预测我的5公里的速度呢是能跑到20分46秒。我的10公里呢能够跑到44分19秒，半程马拉松全程马拉松分别是1小时44分和4小时02分。那么从实际情况来看呢，这个手表也不能完全依赖手表的数据，它只是给了你一提示。因为我的全程马拉松已经跑到一小时跑到了3小时35分，我的半程马拉松呢最好成绩已经跑到了1小时37分。那么以此类推，10公里现在告诉我是44分，我是不是还能前进一点呢，达到我42分的目标？5公里目前是20分，预测啊，我能不能跑到19分甚至18分啊？所以佳明手表给我的数据让我现在啊多多少少更有信心了。那么我的手表告诉我我能，但我的实际情况告诉我究竟行不行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又开始一次佩戴佳明手表的训练啊。这次训练呢是重复速度，其实就是间歇跑，800米的间歇重复。我大概觉得这是6个或者8个800米，结果一看今天训练是10个800。我之前练过那个最狠的是龙源，周二亚瑟800也是8个800，这次是10个800。一看这个内容我有点心虚，不淡定了。加上呢这个昨天休息的不是特别好，今天一天呢状态也不是特别好。现在是晚上6点钟，我训练这会儿跑了2个间歇之后觉得有点不适应，我决定临时改变一下计划，冲4个或者6个800，然后就完成今天的训练内容。也不知道这样对还是不对，就是一般说不要轻易的去改变训练计划，然后哪怕你再累你也要克服。但是有一种说法呢是跟着你的身体走，这开始给自己找理由了啊，跟着身体状态走，感觉不好的时候呢就少跑点，感觉好的时候多跑点，反正这是两种训练方法。因为现在跑了2个800，我这已经全身从上到下都湿透了，而且稍微感觉有点不适。这个右边胸口这儿有点感觉有点发闷，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及时的这个调整我的训练计划。这个咱们都是以健康为主，为了健康的身体状态，然后第二位才是更好的运动表现。一会儿我再找找感觉，反正跑过这2个800都是在4分10秒左右的配速完成的，看看吧，看看今天能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这一天训练我究竟跑了几个800呢？到最后啊，不当不正，不是4个也不是6个，而是5个800米啊，跑了5个800米。在完成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5个800我还是尽力完成了，但是再多一个有点既无心又无力， 所以有的时候训练的时候也要看状态啊，不是给自己找理由。根据一个什么样的指标来决定我们要不要练呢？哎，在佳明手表当中有这样一个指标，其实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叫做身体电量。每天你训练之前看一看自己的身体电量，在训练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值。比如说此时此刻我打开我的佳明 Connect App 里边的身体电量的指标是64啊，满分是100分，我现在是64分。那么下面呢有一个提示，自从您醒来以后，您的身体电量整体下降了18个点。如果您喜欢锻炼，那就去吧，久而久之您的体能恢复能力将得到加强。所以这个身体电量的指标数据呢，也不是说随着我们的运动它就会大幅的下降。其实有效的运动、合理的运动可以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电量迅速的回升。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在累的时候反而要做一些你能够承受的体育运动。越是在忙的时候啊，越是要抽出空来做身体锻炼。然后你再回到原来的工作状态当中，或者说运动之后你好好的休息睡一觉，在第二天的时候你的体能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恢复和缓解。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些朋友说，哎呀，我一天已经很累了，我每天挤公交，我坐地铁，我上下班已经耗费了大量的体力，其实我坐地铁，我挤公交车，这就是我的锻炼了。其实不是，虽然你的体能也已经下降了，你的电量也已经耗干了，可是那并不是有效的锻炼，而是被迫的消耗。被迫的消耗跟有效的锻炼完全是两回事。被迫的消耗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从体力上都是双重打击，但是有效的锻炼虽然在体力上有所下降，可是在精神层面却有所提升。所以你看我啊，超体加速日记基本上我的训练时间都是在傍晚5-6点钟、7-8点钟的时间。当你经过科学有效的训练之后，第二天早上打开手表一看，嚯，睡眠质量也好，身体电量也已经恢复到了100分。当然训练没有时间的完全的好坏，还是根据个人的生活情况啊，你的每天的安排，只要是拿出时间，最好是相对固定的时间展开运动，结合着手表上的科学数据的显示和提示，那绝对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行了，那今天的超体加速日记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留给中国足球队的时间不多了，哈哈，留给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毕竟再过一段时间，我们的超体加速日记就会完美收官，最终将会以主持人论论和主持人宋阳的10公里测试作为最终的节点。反正目前我的佳明手表告诉我，我行，您觉得呢？ 您的第一块运动手表用佳明，祝您迈上跑者之路。佳明智能运动手表，全方位关注您的身体健康。 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 我是宋阳。 今天节目的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今天我们的节目团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今天的超级体验团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哈，关于奥运会的话题哈。但今儿其实聊这个话题啊，严格来讲不仅仅属于奥运会的范畴哈，整个这个 世界体育的范畴。今天跟大家要来聊聊什么呢？聊聊世界纪录哈。 嗯， 因为世界纪录确实比较多啊，各种很多的项目都有世界纪录。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是主要来聊一聊，在刚过去的这个东京奥运会上，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实现了很多历史性突破的一个大项哈。这也是大家对于世界纪录这个概念好像是关注最多的大项，这就是田径啊。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田径史上哈，其实咱们先来聊女子哈，明儿说说男子，有哪些比较难破的哈，以及有意思的世界纪录。 世界纪录， 我这个录这节目之前哈，就研究了一下哈各个单项的这个世界纪录，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女子的，我们就单说田径项目哈，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相比于男子的世界纪录，好像是比男子的世界纪录哈，相对要难打破一些。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陈峰20年乃至30年以上的女子田径的世界纪录还是挺多的哈。 对，其实我觉得这两期节目咱们可以一起来说哈。当然，今天主要侧重是女性，然后明天呢，更多侧重的是男性运动员的这个记录。大概其实我跟论的观点是一样的，就是女子记录呢，基本都是在90年代前后，就是1990年的前后， 是 更多的是创造，而且一直保留到现在，那你看90到00是10年，00到10，10到20，30年了， 30年， 很多记录是尘封了30年的记录都没有被打破， 嗯， 那么男子呢，相对来说这个比例没有那么高，更多的是在这个田赛上，在90年后创造，比如说跳高、跳远、铅球、铁饼、链球啊这些，在90前后创造比较多。那么在竞赛上，百米啊，然后包括4x100米接力啊，包括马拉松啊，50公里竞走等等这些项目呢，反而在应该是2000年以后，也有很多更新，所以它比例没那么高。今天咱主要来聊女子啊，更多的是在1990年前后创造的世界纪录会比较多。 没错哈，像大家可能印象最深哈，也是最有名的，这个女子的两项世界纪录，就是100米和200米跑哈，这两项目前他们的保持者都是一样的哈，都是来自于美国的这个短跑名将格里菲斯·乔伊娜哈。其实今年特别有意思，今年的这个东京奥运会啊，其实在赛前我就对田径这项特别的期待，因为今年有很多的这个女子的短跑选手在之前的成绩都不错，也想看看今年有没有希望哈，在100米和200米这两个也是田径当中的明星项目上哈，能够打破已经尘封了30多年的这个世界纪录哈。这世界纪录我看了一下，跟我一边打哈，已经尘封了这么多年了。今年还真的有惊喜，虽然没破哈，但是有惊喜，来自这个牙买加的这个女选手哈，汤普森是在100米和200米这两个项目上。首先是都获得了冠军，那再有呢，他跑出的成绩都是跑出了这两个项目的历史第二好成绩啊。女子的百米应该是跑了这个10秒61哈，这个200米呢是跑了21秒66，这两个成绩都是仅次于格里菲斯·乔伊娜所创造的这两项世界纪录的，但是我们说仅次于第二名啊，但其实差的。从成绩上来看，其实差的还是有一些距离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种100米、200米这两个项目上，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每0.1秒你就划为一档了，就是你跑9秒6和你跑9秒8啊，听上去只差0.2秒，但其实 差很多 啊，其实就基本上是差2档了， 就不是一个对，不是一个档次的运动员，成差0.1的话，那差出很多， 对 你就可以明显从目光看到的这个视力范围之内，你可以分别出谁是第一，谁是第二， 没错， 他不是，所以刚才论论说的这个格里菲斯·乔伊娜。100和200米的这个世界纪录已经尘封了30年，其实他怎么创造出来的呢？他是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当中，100米不是，200米是在汉城奥运会当中创造出来的，现在是21秒34，依然是世界纪录，那他100米是怎么创造的？100米是在奥运选拔赛里边，创造出来的 选拔赛， 对，现在我们知道想着奥运会有一个奥运选拔赛， 是。 那么在为了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呢，美国当时有一个叫做田径的奥运选拔赛，你也来选拔一下，谁能够进谁跑奥运会嘛。那么选拔赛是在哪儿呢？是在美国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当时是乔伊娜为了 选拔我能够代表美国参加汉城奥运会，结果没想到在100米跑出一世界纪录。 嗯， 那么他的选拔赛也是符合国际这个奥委会以及世界田联的比赛要求的。 嗯， 所以呢，他就被，因为他也是 A类赛事，这样呢就被也被定为认定为世界纪录，是多少呢？10秒49。 嗯， 这个跑出10秒49，对于女子运动员来说，这个太可怕了。 嗯， 这个成绩。 对， 1988年，这个格里菲斯乔伊娜跑出这个记录之后，应该是有一段时间就宣布退役了。 嗯， 你知道她宣布退役前有一个，非常引起大家猜测的一件事情。 嗯。 之后我们会在节目里就这个事情跟大家再好好来聊一聊。我先说一个什么前提呢？1988年是反兴奋剂非常严重的一年， 嗯， 就不叫就是叫做风声鹊起的一年， 嗯， 开始反兴奋剂了。那么在1988年之后增加了一条， 嗯， 反兴奋剂的内容， 嗯， 是什么呢？飞行尿检。 嗯， 原来就是你到比赛的时候你才来检查，以后不是了。 嗯， 随时随地， 嗯， 我到着我就来查。 对，就是不管你运动员在全世界各地你在干什么， 我飞行尿检， 嗯， 我直接到着我就不是让你飞过去来查，而是我到你的家里边， 嗯， 来 随机抽检 尿尿尿啊，随机抽检， 嗯， 是这个政策提出来之后， 嗯， 乔伊娜选择了退役。 是。 但是你不能说他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啊，但是不仅让大家产生了猜测， 嗯， 后来乔伊娜也离开人世了，大家对于他是否曾经服用了这个兴奋剂这事儿呢也是争论不休。 是。 后来谁把这事儿给平息了呢？ 嗯， 其实也是国际奥委会。 嗯， 国际奥委会站出来说了这么一句话， 嗯， 大家可能也就不再哎呀算了吧。 嗯， 说了什么话呢？就是应该是当时他的时任的这个主席站出来说，让死者安息吧。 嗯， 就是说这个人呢，既然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就不要再去追究他了，叫让死者安息吧。那么在这之前，确实没有查出乔伊娜服用禁药。 嗯， 那么之后，大家也就不再去争论。 嗯， 那现在我们就是说，至少100米和200米的世界纪录还是他在30年前， 嗯， 创造并一直保持到现在的100米的10秒49，200米的21秒34。 嗯，对，所以这两个纪录其实也是比较难破的啊，其实也是比较难破。 对，现在看起来是太难了， 太难破了。 嗯， 而且它不像男子哈，我们说这记录再难破，你过个几年都会哎。冷不丁的冒出来啊！ 但我觉得现在也不好说， 不好说啊。对， 现在100米这个博尔特9秒58这事儿，反正从短时间之内看，没看出谁能把它打破。 那是，现在男子选手想跑进9秒7，好像就是跑到9秒6多，都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儿。 对， 而 9秒58 多啊，这个也比较难哈。我们拭目以待。当然说这个，因为博尔特创世界纪录距今毕竟时间还不是特别长啊，他应该是在。09年柏林世锦赛上创造的，其实说短也不短了， 对， 也是过去了 十多年了， 也是过去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哈。那未来的十年，这个博尔特的记录能不能有人来冲击一下？其实，女子我们刚刚说了100米和200米这两个项目，那再往后说，其实我们看女子记录好像是持续时间都挺久的，400跟800也挺久的，800米这个世界纪录哈，应该是目前所有田径项目当中尘封时间最久的啊，女子800米。 嗯， 是来自于捷克的运动员，克拉托赫维洛瓦啊，在1983年创造的记录，算算到现在已经将近要小40年的时间了， 40年了。 这个我觉得真的也是尘封时间这么久，而且，其实我们都说这个奥林匹克这个运动啊，这又更快、更高、更强啊，包括现在更团结。其实每一届的这个，包括奥运会也好，包括这种田径世锦赛这种大赛上也好。其实我们总能看到，比如说啊，某几个项目世界纪录突破了哈，这会成为我觉得整个一届赛事当中的一个兴奋点，一个兴奋点。大家会看到世界纪录破了啊，就觉得啊，这届比赛因为这个破世界纪录的这名运动员，因为打破了世界纪录，这届比赛就能够在田径历史上留下这么一笔，在大家的心目当中也留下这么一笔。哪怕这个纪录之后再被人破过，但是你只要破过就可以。 但是女子八百这个记录已经将近40年没有破过了，就是女子八百这个项目大家很久没有迎来一个兴奋点。 对，这个咱们再看看很多新的记录也有意思啊。你看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迪巴巴，这个迪巴巴是非常著名的女子马拉松运动员。迪巴巴在埃塞俄比亚简直是神一样的这个人物。她是在2015年在摩纳哥创造了1500米的世界纪录。也是迪巴巴，其实你看后面那也是迪巴巴。你看还有2000米。这是2017年，你看它叫世界田径纪录。其实世界田径的比赛，有些比赛未必是在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当中。曾经啊，你里边还有我们中国选手王军霞，1993年创造的3000米，8分06。啊，你会发现这些年来，你看哈，这个世界纪录，尤其是3000米，就是叫长距离比赛，1500米、3000米，都是在近10年之内创造的。2018。2017、2015，10000米啊，你看10000米，埃塞俄比亚2016，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在近10年来，长距离耐力运动在全世界田径运动当中的发展。 对， 真是这样，包括咱们的马拉松， 是 也是才2010年以后，尤其在2015年以后，得到大幅的这个提升和进步。 没错，对。这相反，我们看到这种短距离的 项目，短距 离啊，100、200或者这种所谓的中长跑，这个400、800啊，其实都是也就沉封了很久， 30年， 对，当然 更长的时间。 对，刚肖阳讲的，你往5000米以上数，你看其实都是 近 十 年 的事，而且还在不断的突破， 还在不断突破， 不断的发展过程当中哈。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是来聊了一聊这个世界纪录哈。这个大家也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各种各样的世界纪录，看看什么时间节点看出来的。我觉得这当中啊，我们去想想背后的故事啊，也是非常有意思。那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明天我们来聊聊男子运动员哈，现在那些有意思的世界纪录，也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哈我们的节目哈。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是论论。在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哈，引起我们国人非常大关注的这样一个大项哈，田径大项哈。今年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田径项目当中哈，是实现了很多历史性的突破哈，也是拿到了很多的这个奖牌哈。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田径的专业的从业者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继续来回顾一下东京奥运会的田径故事哈。节目开始呢，还是来为大家介绍哈，今天做客我们界内界外的嘉宾哈，是来自于原北京队的十项全能选手宋学淼哈，欢迎学淼再次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大家好，我是学淼。 昨天节目的最后跟学淼是聊了一聊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这个田径哈，尤其是这个竞赛项目上，今年实现了很多的突破哈，确实非常的振奋。但是我们这个如果是跳脱出哈，我们这个中国体育代表团，我们的这个视角，我们往全世界来看一看，我觉得今年这个田径项目哈，确实。昨天节目当中学淼也用了一个词儿叫改朝换代，确实有这样的感觉。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呢，就是过往田径这个大项当中的绝对的霸主哈，美国队啊，在今年的表现不是特别好。收获了这个银牌还挺多的哈，我看网上也给他们起了一外号叫收银员，主要是拿银牌来的。 真是， 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哈，上一届里约奥运会哈，美国的这个田径项目一共是拿到了13枚金牌，应该是，而今年的东京奥运会呢，只拿到了7枚金牌，而且在他们一些传统的优势项目当中哈，美国队都输了啊，都输了。当然他们的另外一些传统优势项目也保住了哈，比如说这个4×4的接力哈。 对 啊，这个美国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优势还是非常的大的。但比如说在其他一些他们非常有竞争力的项目当中，都是 遭遇滑铁卢了， 铩羽而归 啊。所以薛淼觉得这个美国队今年这个表现不尽如人意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是他们本身实力有所下降，还是像我们昨天节目当中也提到的关于天时地利人和，可能是在某一些单项上他们感觉是可能是运气不太好啊，造成了今年美国整个田径的表现不是特别理想。 嗯，我觉得这种原因都有吧。首先美国它是一个田径强国，它我们看觉得它今年的成绩不太好，但其实你看奖牌总数，它26枚还是超过了第二名2倍以上啊。就是怎么说呢，瘦 子铜牌拿的挺多， 对，瘦子的骆驼比马大，他可能有一些运气成分，但是他整体的那个实力和积淀这个底蕴还在啊，底蕴还在。比如男女四乘四这个项目就是很考验，虽然只是拿一块金牌，但是他很考验一个国家的这个田径的储备啊。你看这种项目美国还是很强，有一些项目他可能是有这个一些运气的原因吧，或者是之前准备的种种原因，比如霍洛维那个男子知道了，那那个金牌就丢得莫名其妙，不知道他为什么在美预选赛的时候半决赛就跑出逼近世界纪录的一个成绩，然后到奥运会的时候就突然萎靡了，以及莱尔斯啊还有布洛梅尔之前跑出过非常好的成绩的这个运动员，然后到了奥运会，对，就突然萎靡，以及他那个男子四乘一丢的那个也是莫名其妙。可能他自己也对这个也不是那么重视和在乎，我觉得就是在这个位置上这么多年了，包括里约其实他拿了13块，但是在之前的伦敦和北京他也没有那么多，里约可能是他比较好的一届。 确实是啊，像刚刚学妹讲的一样，我突然想起一个画面，就是苏炳添在比这个男子百米的半决赛的时候，当时看他的整个的那种人表现出来的状态啊，就感觉是 比疯了。 对对对，就感觉是把自己调试到了一个非常兴奋的状态上。但是我们看，比如说美国运动员在比这个项目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是有点云淡风轻，没有给自己施加太多的这种压力。 对，蔫了吧唧的 啊。对，当时可能这个心态的这个起伏啊，也是造成成绩的这个变化的一个原因。再有，除了这个美国队啊表现令人大跌眼镜之外呢，看到其实其他的很多的国家哈，涌现出了一批的这黑马运动员。我们可以理解为，其实其他很多国家开始慢慢蚕食美国在田径当中本来画的很大的这块地盘了， 瓜分他的版图。 哎，开始瓜分了。其中让人今年印象比较深的，我觉得毫无疑问就是意大利哈。我很多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讨论说，意大利的田径什么时候这么强了？而且他意大利拿了5块田径的金牌啊，没有拿银牌，也没有拿铜牌。 对，他特怪，感觉是穿越来的这国家。他那个。他那奖牌榜上是500，银牌铜牌0，就感觉是写错了似的。 是，而且意大利其实这个国家之前在田径的这个整个所有单项当中，好像存在感也不是特别的强。 对， 而且今年他拿的这5块金牌，每一块的分量其实都挺重的哈。男子的跳高，包括男子百米的冠军、4×1的冠军，包括男女20公里竞走的冠军，还不是说在一些大家不太关注的这种项目上拿的，都是大家热度非常高的 五块沉甸甸的金牌， 是吧？所以薛淼觉得这个意大利他田径这一轮崛起，你跟我们来分析分析，是由于什么样的原因？是还是回到我们之前的问题，是一个长期积累到现在一个顺理成章的一个收获，还是突如其来觉得哎，今年大家状态一下好，爆发这一次？ 首先啊，我对意大利这国家的田径的这个体制啊，其实不太了解。但是呢，我觉得体育里边没有偶然，没有哪个国家的突然崛起是一个意外事件啊，他一定是做了私底下做了很大的工作。因为体育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件事情，你努力了很多，做了很多的积淀，可能最后没有换来结果，但是结果好的没有一个不是经过精心准备，下了很大功夫的啊，这里边没有偶然。然后呢，这个男子短跑的这个冠军雅各布斯，其实这个运动员我之前都不知道这个人，都没听说过。然后后来他拿了之后，为什么我在那个扒了一下他的那个这个身世呢，就是因为 苏炳添不是这次有一个巨大突破，就9秒83，让大家开始列表了，说他这个成绩在这个人类的历史上能排第几位。 嗯， 然后普遍呢都是说他排到第12位，但是呢我看之前前面他排在前面那11个人里边没有这雅各布斯，但其实排第13，因为决赛那个雅各布斯跑了9秒80嘛。 嗯， 然后说他排在前面的这些无一例外全都是黑人，然后但是我就看雅各布斯那个肤色嘛，因为他有点你要说是那个这个意大利血统晒黑了也不是没可能啊。后来我就扒了一下，结果他果然是一个混血运动员，他父亲是非裔的美国人，就是黑人，然后母亲是意大利人。 哦，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怎么说呢，现在表现出来的一个田径大趋势上的一个特点吧，就是有一些混血运动员，或者说嗯之前你觉得不是优势项目的地区或国家， 嗯， 然后正在慢慢崛起。比如我2015年北京世锦赛的时候，当时在北京现场看的嘛，就是标枪冠军是一个是肯尼亚人吧，反正是个黑人耶哥。然后当时我就挺纳闷的，我说这个怎么投标枪的还有黑人，因为我们往常印象里边投标枪都是欧洲那些国家的大白人嘛，大块头，然后怎么会黑人？包括今年标枪出现了大冷门，一个印度选手， 是 一个应该也是挺年轻的一个印度选手，拿了这个标枪的冠军。 嗯， 但其实印度你往上扒，印度人种其实也是白人，其实雅利安人过去的，但是至少不是咱们传统意义上那种欧洲的那种体型的那种白人。 嗯，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世界田径的一个主流的一个趋势吧，或者说给我感觉比较深刻的地方，就是原来有的一些版图现在正在产生新的变化。对，然后我们作为见证者也是觉得这件事儿其实挺有意思的，也引发了我们的对于自己的一些思考，其实我觉得 确实是，就是其实颠覆我们很多之前固有的概念哈。 对， 比如说比如说这个，我们还是说男子短跑哈，就感觉男子短跑这个项目，说你一个亚洲人怎么可能站到男子短跑的决赛的舞台哈，或者说还有机会向奖牌发起冲击，这以前都是无法想象的。首先这个突破了，再有呢就是比如说像薛淼刚刚讲的，看到了很多的我印象很深，这个女子马拉松的应该是铜牌得主第3名哈，是一个美国人，像我们之前想象，而且是一个美国的白人的女运动员， 白人是吧， 让之前我们想象这个马拉松好这种长距离的这种耐力项目肯定还是肯尼亚或者埃塞俄比亚哈，这两个王牌国家肯定都是这种黑人的运动员。但是今天我们其实也看到其实有很多其他肤色的选手在这个项目当中也都展开了冲击哈，这其实也是颠覆我们很多的印象。就像薛淼刚刚讲的，这可能跟这个血统啊有关系。现在很多的国家都出现了，不管是这种政策上的指引让大家来融合也好，还是这个大家自己哈这种各个不同血统不同国家之间的融合，都会对其实对整个的体育运动，不光是田径这个运动了，其实对所有的体育项目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 没错， 比如说我们之前单一血统我们都印象它很强，那比如说我们在混血运动员会不会结合两方面的优势在这个项目上有更进一步的突破啊？其实在未来的这些世界大赛当中，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值得去观察哈，值得去好好的看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新鲜的这种特点。另外其实说完血统之后，我觉得我们再说说文化这方面，正好聊到这个血统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比如说像薛淼刚刚讲的，说投掷类项目，我们一个固有的印象都是欧洲运动员他们会玩的会比较多一些，但是现在也出现了这种黑人的这个非洲运动员啊，他们在这个项目当中也有非常出色的表现。说为什么我们印象这个欧洲运动员都爱玩呢？第一是由于他们的这个身体条件啊，首先可能是比较符合，再有呢就是其实每个国家和地区哈都有各自的不同的运动传统。 对， 你比如说像咱们中国哈，最明显啊，乒乓球玩的人每个人都能挥两拍，这个可能你放眼其他国家他就是没有这样的群众基础。 对， 所以顺理成章我们这个单项就是非常的强。那比如说在某一些国家，比如说北欧啊，北欧一些国家也有很典型，因为他们可能在某一些项目上完全没有存在感，但是在某一些的项目上啊，你一看全都是北欧人， 比如冰雪 冰雪啊。 对， 这是跟这个我觉得也是跟一个国家他们的这 这种运动的文化是有关系 的。我觉得这个东西说起来啊，其实研究起来也很有意思，而且它非常复杂。 嗯， 比如说就拿这个田径来说吧，首先从这个人种上，你看啊，这个短跳类的项目，一定是赤道附近的国家，就是低纬度的国家的黑人运动员。 嗯， 比如说中北美加勒比海这个，你像牙买加，然后 巴哈马，我看 巴哈马 多的， 对，什么特立尼达多巴哥呀，什么圣基斯尼维斯群岛啊，你不看年纪你永远不知道这个国家在哪儿，你也不会读这国家的名字，你也不认识国旗，但是你看田径比赛经常看，哇，原来这儿有这么一个国家，它就这么点人口，然后出这么多世界级的高手，甚至是世界纪录。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人跟人的天赋，这个人种的天赋不一样，然后它的气候不一样，然后你看那些擅长这个投掷的，都是这个纬度偏高的国家，因为他的那儿的人就是比较高大，力量强悍。然后非洲也有这种说法，是西非人擅长耐力，东非人擅长爆发短距离。然后比如这个东欧的人，他比较擅长跳跃，比如乌克兰啊或者俄罗斯，这种跳二三级跳，什么跳高，对，他都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这个人种的天赋，或者说，跟文化传统也有很大关系。包括咱们国家也是，你看咱们国家的短跑运动员啊，出色的全都是南方运动员，几乎啊一水的全是南方运动员。好像北方我记得进过接力队的也就张培萌一个，然后剩下都是南方。你看，但是你看投掷项目就是，北方的选手会比较占便宜， 这真很有意思。 对，也是印证了其实这样一个规律。包括你像你说这个咱们国家为什么乒乓球这个运动会特别流行，成绩非常好，因为过去咱们国家穷嘛，乒乓球这东西它首先它便宜，它用起来比较便宜，然后呢咱们国家人又多，它又不用占很大的场地，所以在某个时期可能是咱们为之消遣啊，或者说训练的这样一个为数不多的可以达到的这个手段， 有群众基础还是？ 对对，这个跟经济啊也有很大的关系。包括我觉得其实像黑人运动员啊，他从这个无论是从身体结构、骨密度啊，还有激素水平上，其实他作为运动上来讲，他都是有很大的优势的。我到现在坚持人，我觉得这不是偏见，或者说种族的一些歧视啊或者什么。我坚信如果黑人运动员他喜欢玩很多项目的话，他能在很多项目上统治现在没有他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我觉得跳水，体操，还有这个 体操已经很厉害了，你看 对 美国那些 主要是女子，主要是女子体操，然后很多项他就是不玩，其实包括游泳，我们过去一直认为黑人游泳不是很擅长，但其实我听说就美国的人说黑人为什么不游泳，就是因为小时候学游泳它比较贵，然后黑人的经济状况普遍不是特别好，所以他就是更倾向于那些能比较容易上手，比如打篮球或者是田径，或者是那种能让他赚很多钱的项目，比如橄榄球、棒球这种，对， 所以我觉得这刚刚雪淼说这个也非常有意思啊。他说的时候，我也一边说一边在想，确实是好像，比如说我们一说到某一个地区啊，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啊，一反映出来啊，这个地区他的运动员好像就是适合某几个项目，或者我们不能叫适合，他就是在某几个项目上他成绩一直特别出色。 对， 这个几个地区就非常出色，就比如说像刚刚雪淼说到的这个赤道附近的这些小国家啊，什么巴哈马呀、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呀， 对， 感觉其他项目上都见不着他们，就是但是在田径的某几个项目上，你一看顶尖的运动员特别多， 对， 就给人感觉他们国家的人只玩那个项目啊。 对， 但其实这当中的背后的原因也是非常的复杂的，有这个我们不同的人种之间身体素质的这种差别， 啊，包括有当地流行的这种体育文化之间的差别， 没错 啊，包括有这个包括政策的差别哈、啊，经济上的各种差异，其实都有，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如果顺着这个思路，我们日后在看比赛的时候，要好好的去。从顺着这个思路去想一想，去总结一下，我觉得也是看比赛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乐趣跟收获哈，啊，这是我们主要聊的这方面。再有呢，今天节目最后，还想跟学淼探讨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昨天节目和今天节目聊了很多这个今年田径哈涌现出来一些新的变化。我觉得其实对于咱们还是说回到中国哈，我觉得其实对于咱们中国哈，毫无疑问，田径上大家最振奋的突破就是苏炳添的啊这个9秒83成绩上的一个突破。但其实我个人啊。还有这么一个观点哈、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苏炳添成绩上的突破，其实比起这个更重要的是，中国终于有了一个田径的明星了。这好像真的是从刘翔之后，很多年没有有过说啊，我们在田径场上能有一个这样明星哈、啊，甚至到偶像啊这样级别的运动员存在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意义会更大一些，因为他的出现就能带动很多的。成年人更重要是带动很多的青少年， 对， 他们关注到田径这个运动，他们自己来体验，自己不管是当做爱好也好，还是当做专项的训练也好，有带领更多的人走进田径场，跑起来，动起来。我觉得这可能是苏炳添这届奥运会，我们之后也可以去观察一下，会不会在社会上引起一阵这样田径的风潮。 嗯，我觉得。怎么说呢，苏炳添这回这个成绩真的是让他在中国田径史上成了我觉得他地位仅次于刘翔之后吧，已经是跟刘翔是独二档的存在，但是你要是非得较个真比一下的话，还是刘翔那个世界纪录含金量更高一点，但是苏炳添这个呢是他这个短跑嘛，他更倾向于身体的能力，你拦还有一个高技术的一个这么一个体现。 对， 那苏炳添呢可能是真的是打破了我们之前的一些看法吧，包括外国人对咱们的这种身体天赋的一些看法，我觉得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意义的。但是就明星这个情况来说，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的体育文化或者说田径文化吧，应该是更加的理性一点，我是觉得，我觉得不能什么东西都靠一个明星去，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文化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太健康的一个这么一个饭圈的一个趋势，如果我们在什么项目上都靠一个明星来这个带动，你说这些现在的田径工作者没有一个明星，他就不去热爱这个工作了吗？我觉得更多还是对田径本身有一个信念感，我觉得更加的重要。因为我们在苏炳添这些运动员身上，你能从他的神态或者说眼神里读出这种信念感，我觉得这种信念感本身要比一个拥有超级成绩的旗帜性人物对大家更重要一些。这是我个人感受。 就是有明星，但同时更重要是要尊重田径本身的一些信念、一些规则哈，还要更了解田径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对， 不是说出了一个明星，我们啊给他加油，觉得他特别好，但是完了之后，我们还是对田径一无所知。 对， 其实作用不是，其实明星更重要的作用也是带领大家说更多的来了解这个项目，让更多的人了解他，培养出这种所谓的 对 田径、对体育运动的这种信念感。 因为我觉得像体育类的明星，他的含金量就是要比文化界的一些明星要高的，其实因为这个东西大家不是看的包装，而是实打实的成绩。 对， 没有一个体育的明星是可以轻轻松松的就是靠包装出名的这种。对， 但这届其实啊，我们啊，中国是出了苏炳添这样一个明星，我们还最后还是说回到全世界哈，全世界的我的感受好像确实好像这届田径可能因为也是啊，今年的局势确实比较混乱啊，各种项目出现了很多的冷门，这届奥运会比下来好像感觉缺少了之前这么多年每届奥运会当中有的这样一个田径的绝对明星，好像这届你说突如其来让我反映出来一个谁，我好像你 真让我说的话，我可能会选这个马拉松的冠军哈， 基 普乔格 啊， 既有超级实力啊，同时这个项目也是比较受大家关注啊，我可能会选。除了他以外，好像想不出来哪一个所谓的真正这种明星的这种选手，像之前几年博尔特啊，包括再往前追哈，我们这个包括乔伊娜啊，包括卡尔刘易斯啊等等的，约翰逊啊等等，好像今年好像没有感觉一个特别突出的啊田径明星，我不知道雪淼这点感受怎么样？ 嗯，对。我觉得从博尔特之后就没有 Super Idol 了， 嗯， 好像国际田联也很为这件事发愁，之前好像一直想立那个范迪凯克 啊，范迪凯克， 对，然后范迪凯克就对他总是不是那么稳定，伤了之后今年也是没进决赛，这个可能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吧， 嗯， 就是诸侯割据，你像基普乔格，他虽然成绩特别狠，但是可能也不是那么具有一个 腥味儿， 对偶像气质所谓的那种， 嗯，所以你觉得这段真空期大概要等待多久？是很长一段时间，为我们才能迎来另外一个像博尔特这种有统治力的明星，还是说可能在下一届有这种超级新星就会涌现出来？ 嗯，我比较看好那个杜普兰蒂斯， 杜普兰蒂斯啊， 对，但是他这个项目我觉得就。可能限制了他，就撑杆跳不是一个特别在全世界之内特别热门的一个项目。 嗯，其实田径最热门的其实还是这种短距的项目，短跑类的项目。 对对 对, 对，短跳类的。嗯，无论如何，反正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这个国民男神，可以说，我觉得苏炳添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可以去学习或者是这个树立的一个榜样吧， 是啊。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再次感谢雪淼的做客哈，跟我们又从各个角度哈，各种有意思的角度来回顾了一下刚过去的东京奥运会当中哈，田径这个大项出现的种种的新的现象哈，新的格局。我们也是希望借我们中国的运动员在这一届比赛当中，田径项目当中这么好的表现哈，也能够带动更多的朋友哈，能够来了解。最好能够亲身的参与到田径的各个项目当中来体验一下啊！我们都说田径这个运动，说的为什么地位高呢？哈，每届比赛大家都非常关注田径，因为田径叫运动之母。你只要从事体育运动，那么就离不开 跑跳投。 田径的这三项基础技能，也就是跑跳投哈。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通过这次奥运会哈，借着这个体育的东风哈，更多朋友能够参与到田径运动当中来体验一下哈，跑起来、跳起来、投起来哈。 好。 能收获一种什么样的快乐啊！今天再次感谢雪淼的做客还有分享，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啊！回听节目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时呢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咱们明天节目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这时候，谢思义自己的动作节奏要稍微的放缓一些。 8月3号，东京奥运会跳水男子单人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谢思义将完成最后一跳109C， 就像千万次练习时那样，他从容的走板，高高跃起。空中翻腾， 漂亮！谢思义完成了最后一跳。这位来自广东的年轻选手，经过了2个奥运周期的备战，终于在今天，在东京完成了自己的夙愿，成为奥运冠军。 谢思义总分558.75分的成绩获得冠军，成为男子3米板单人和双人奥运会双料冠军。此前只有中国运动员熊倪做到过。 大家的冲击还是很大的，没有说那么随便的你就可以走到奥运的舞台上，然后登到最高领奖台。 谢思义16岁进国家队，一年之后开始搭档奥运冠军林越。他性格虽然有些内向，但对待训练的态度非常严谨，是伦敦奥运会之后中国跳水队涌现出的男台新人。可是2014年年初，他在训练时遭遇到严重的脚腕骨折，医生在他的伤处植入了2根钢钉和1根铆钉，并建议他别再跳水了，但他拒绝放弃。之后谢思义把重心从跳台改成跳板，一年后的喀山世锦赛，他夺得男子1米板冠军。可当他开始憧憬人生中第一次奥运会的时候，他的脚伤再次发作，提前和里约奥运会说再见。